自己做的， 对，就像你现炸现做出来的一样， 对，真的那么利索哈。 对， 而且每块每块的都是那个掐头去尾的那个大块的带鱼，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味道也特别好， 对对， 红烧的也好，香辣的也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是，尤其说这个红烧的，你看咱们老北京人小时候喜欢吃那个干炸带鱼，其实跟这个稍微有点类似，因为它也是清过油炸过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一般十几岁的这个小孩吃这个红烧带鱼，一个人吃一大罐两碗米饭，足足够， 没错，一点都不夸张， 对，不夸张。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红烧下饭带鱼和香辣下饭带鱼，那都是150克一大罐。那这两组啊，连主品在赠品加起来的话呢，有36大罐啊。 对， 那市场价要700多，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只要2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男孩站在教室中，头发眉毛结出冰花的照片啊，在网络上走红。小男孩今年8岁，上小学3年级，学校离家有4-5公里，平时上学需要走1个小时的路程。而近日气温偏低，-9度的清晨啊，让孩子走到学校后，头发上都沾满了风霜。可是孩子啊很乐观，不但没有抱怨天气，还做着各种鬼脸逗同学们开心。 其实想想看啊，生活中我们的心态可能都没有这个孩子通透。年底了，各种工作总结、业绩汇报、客户应酬，难免会有一些力不从心。建议您不妨把工作放一放，先给身体充充电，周末在家给全家人做点海参饺子。白胖胖热乎乎的饺子，咬一口鲜烫鲜烫的啊，老人孩子都爱吃。美美的饺子不仅是嘴巴上的享受，更是家的味道。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啊，就是给家人吃的好海参，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每一头都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而且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的含量都很丰富，是目前海参品种中的佼佼者。所以市面上的价格一盒都是1999，但是今天的新年专档花1999订一盒海参，直接送您2盒海参，划算到每盒海参才666块钱。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您没有听错，现在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花1999就能订购3盒100多头的蛋干海参，一周吃2次，全家人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划算到每次呢只要15块钱。但是今天活动当中，除了15块钱吃野生海参之外呢，还有一份额外惊喜，吊牌价2980元的驼毛被免费赠送，吃的盖的，光赠品就达上千块钱了。今天一步到位，全部免费送了。鲜芋仙新年专档，一年只此一次，抓紧时间打电话，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其实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床100粒驼毛被净重就是4斤半了，保暖舒适又亲肤，老人孩子都能用，而且被子家家都需要， 对呀， 新年换新被，幸福一辈子。 是， 现在打进400-07-106-108，花1999订购一年装的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这可是我们集团总部洽谈了1个礼拜的时间才争取到的新年政策。如果您是想购的老会员朋友，如果您也有着一直吃 海参的习惯，那今天这个优惠政策千万别错过了。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是野生的，赠品是给力的，价格是到位的，难怪电话一报出去就开始火爆了。手机尾号5035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一直吃的就是鲜芋仙海参，肉质厚实，口感劲道，味道鲜美，我们全家老小啊都爱吃。只是这次优惠力度之前确实没听过啊，您没听过那就对了。想想看啊，1999块钱吃一年的海参，还送一床2980元的驼毛被，这要不是新年专档，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但是因为海参和驼毛被的成本实在是太高，赠品有限，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116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等着新年活动呢，一年忙到头，这个季度啊就应该给家人，这个季度啊就应该给家人好好补补。再说年底了，谁家还没个走亲串门、礼尚往来的时候呀？海参高档大气，自己吃健康，送人有面子，关键是优惠不等人，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活动呢，很给力，点个赞，4007106108，4007106108。 厂商零售价格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立减了3998元，只要1999元，而且还有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驼毛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跟您说啊，这是一款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有质检报告、海关报关单以及营业执照等等。市面上一盒200克的售价是1999元，但今天鲜芋仙厂家决定直接补贴现金，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3盒进口野生海参之外，还要再送价值是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这要不是新年专档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所以说啊，您听到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说最头疼发海参了，泡煮发一折腾就是一个礼拜，太麻烦了。那今天不怕了，把煮沸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到海参焖烧杯里，8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发出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料了。倒点油，加点盐，切点生姜、蒜片和小米一起炖煮，半个小时之后，营养鲜美的海参小米粥就能出锅了。我女儿啊，一口气能吃3大碗呢。 是的啊，听着就很好吃。再说咱看成本，小米加上海参连20块钱都不到， 对呀， 全家老少都能吃，划不划算您心里肯定清楚。 是， 打进4007106108。当然了，今天还有一床吊牌价是2980块钱的100粒驼毛被免费送，保暖亲肤又舒适，4斤半的冬季大被子，送人自用都可以。 是， 新年换新被，幸福一辈子。4007106108，4007106108。 花1999元带走3盒野生海参，全家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还有一只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酒杯勾勒出情话，笔锋浓转淡，平线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刻你房间照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月 锦衣，夜阑玉碗底，临摹松叠落款诗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窈窕里千年的秘密，气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我们国家这糖尿病的病人啊，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发病率这么高。那我想呢，这对于预防糖尿病呢，大家脑子里有这根弦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糖尿病啊，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长期贫困饥饿，那么人们呢，因为老不能顿顿都吃饱，保证这个衣食足够，那么在长期贫困的过程中呢，有饭的时候就吃得特别饱，没饭的时候就饿几顿，这样的情况下，长期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群他就会产生一种节约基因，就是什么，在饥饿的时候有饭吃的时候吃饱饱的一顿，然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了身体内啊可以把这能量储存起来，然后等到饥饿的时候再放出来。这个呢在贫困饥饿饥寒交迫的这样的国家中呢，它可以保证有生命在，不至于很快死亡。但是现在呢发达了，贫困已经基本上离我们远去了，走向富裕了，这样呢就吃什么有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是吃嘛有嘛，就吃得特别香，吃得特别多，这样情况呢就使得脂肪储蓄起来，体重增加，血压升高，使得血糖也高了。就是我们的胰腺的胰岛中的 B 细胞不堪重负，你吃了这么多东西都要靠胰岛素去把它消化掉，血糖呢控制在正常水平，但是因为你经常饱餐又这么胖，又经常是高蛋白高脂肪饮食不平衡的结果，体重增加，那胖子发生糖尿病的机会就更多，促使我们胰岛的 B 细胞不能行使正常的工作，分泌出这个生物效应达到标准的胰岛素，这样呢就形成了相对或者是绝对的胰岛素的不足，这是发生糖尿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就是从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一个国家那么多的年形成的，所以我们差不多多半人身体里都有这个节约基因。这个节约基因在起作用的结果呢，就是说它是引起遗传的因素的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因为咱们有这个遗传因素都能得糖尿病，而且有糖尿病的家庭啊，如果你在节约因素，在这个吃饭的问题上，控制体重的因素上，你能够注意，在引起糖尿病的因素上你能够注意，虽然你是一个糖尿病有遗传家族史，但是你可能成为第一个你们这个家族史里头没有糖尿病基因的人，这样慢慢来改变。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节约基因要去掉，不是说你一代两代就能够去掉的，基因要三四代甚至于更长的这个几代人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基因去掉才可以去掉糖尿病。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基因。所以我们国家，你比如在这个发达国家中的唐人，这个在发达国家中的我们的中国人，糖尿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15%-20%以上，比他们本国人要高得多得多。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的，所以你如果你的爷爷奶奶什么这些人呢有糖尿病，那你要特别注意，你可能就摊上。如果不注意，你这家族就一代一代的都在糖尿病。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经济发达，生活提高了，所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吃什么有什么，所以就我们国家呢就成了一个流行病，糖尿病流行病发病率最高的。有一项对北京市33万人的饮食习惯的调查就表明说，我们20-30年来啊，北京市的膳食中啊，谷物或者是薯类或者是豆类已经从总热量的1/3降低到了1/3了，就是说吃这些东西五谷杂粮太少了，而吃精白米精白面本身就是引起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呢，动物类的东西比如油类的东西，这个人平均人呢增加了10倍多。所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随着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94年约是10年前的3倍了，那现在就更多倍了。这是94年的一个数据，现在都又过去了这个20-30年了，这个发病率啊就太高了，而且发病的人数啊也太多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这个问题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就跟你的性格要让你改变一下特别特别的困难，要非常坚强的意志坚持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比如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啊，我们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钱也多了，然后呢在自我保健意识上和保健医疗知识上非常的匮乏，大吃大喝，热量摄取的过多，体育活动特别少，现在人们上楼就坐电梯，不爬楼了也，然后呢出门有汽车就自己开车了，没汽车你也能打的，怎么着都打得着，就反正是不走步了，熬夜的也多了，像这些吧，少动多休息了，经常性的运动就减少了，所以胖子增多。那胖子不管是小孩和大人啊，都有这样的数据，我们这几年增长的非常非常快，你在街上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胖孩子，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必须把体重要控制在正常范围的上下，不能太这个胖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表现在什么呢？就是对糖尿病无知。不少人呢，双眼几乎都已经失明了，再到医院看，到眼科一看，然后一查就是糖尿病，已经10几年、20几年了。那但是他这个视网膜病变以后啊，现在还没有办法让他可以恢复，所以就只好就这个看不见了。是看不见了以后很郁闷的，这个糖尿病病人像这样的病人，然后那个就为这个就非常非常痛苦，心理的因素呢就使着这个疾病更不好康复，这是最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吃的太多了，饮食不均衡，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香的东西都是在油里滚出来的，所以油肯定就过量了。而这个我们这个膳食平衡里讲了，油每人每天就半两，就是一般的那个小勺一勺，一天你吃的点心你吃的煎炸烧烤都算上，所以大大的超了。还有就一个就是心理的应急能力增高了，现代人的生活啊节奏不断的加快，心理压力不断的加重，心理应急一般不直接造成糖尿病，但是呢它会使着我们具有绝约基因的人逐渐发展成糖尿病。就是说你这个心理的应激能力，不管是外在的内在的，来了一个什么刺激以后不能够很好的对待，而使着应激能力增高，就是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啊。增多了就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啊，就可以影响我们的心肝啊和心肝肾啊和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所以呢尤其有绝约基因的人，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基本上这一方面都应该特别注意，因此心理因素也是非常注意的。第四个就是运动太少了。现在最近几年我看这个运动啊，你比如这个广场舞啊，还有是跳一些这个年轻人啊在外边的一些运动啊， 也都起来了。但是呢，长期的广大群众都有长期的科学的锻炼，这方面的知识，正确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这是第三方面，就是这个生活，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包括这个吃喝住，这个饮食锻炼，那都在里头。第四个原因就是寿命长了。建国以来呢，我们的寿命啊已经翻了不知道多少倍了，现在这个就是寿命啊应该到78岁了。70多岁、78岁，这都是正常的了。所以这个寿命延长以后，我们知道糖尿病一般都发生在60岁以后的发病高峰，原因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坏的习惯，年纪大了，你的胰岛的功能、胰腺的功能、胰腺的重量、胰腺的分泌也都会减少。所以怎么办来对应，就是要少吃。你哪么一天吃6顿，一顿少少的一点，都可以在预防糖尿病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个这个平均寿命长和年龄大了以后呢，有的知识啊和有的这个措施没有跟上，也是引起糖尿病的原因。第五个呢，就是糖尿病的警惕性和糖尿病的检查手段跟从前完全不同了，提高了非常非常多，太方便了。到哪儿去都能一滴血就给你查查你的血糖是多少。所以这个条件，医疗条件的改善，然后呢这个健康知识的普及，以及诊疗手段和治疗手段的比较完整，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些来做的话，那么它你在预防上，在早期治疗上就介入，或者是你在已经发生血糖有一些往边高里走了，体重往高里走了，那你就进行很好的干预，那么对于预防糖尿病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糖尿病病人呢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注意的话，那么对于预防糖尿病啊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疾病都可以用它，因为它里头含有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你比如我们经常讲啊，灵芝呢它基本上对人呢没有什么负性的作用，而对人呢基本上是双向调整，而且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3大系统网络平衡，三大系统对于细胞、组织、器官的平衡稳定来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它这个灵芝的药理活性和生物活性作用决定了它对于我们人在预防上用它，在治病上用它都会取到一定的效果。灵芝中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灵芝多糖是灵芝里药理活性作用非常强的一个物质。你比如它除了可以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增强，能够使我们的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能够使我们的自由基得到很好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使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器官和内分泌细胞和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在这些方面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这个灵芝多糖啊，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胰岛的 B 细胞损伤了以后它得到修复，用灵芝以后它就可以有这种修复能力，这种修复能力呢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胰岛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好的胰岛素，这样来降血糖。同时呢像灵芝酸 A、 灵芝酸 B 可以抑制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而使血糖能够维持正常。另外呢它可以使着脂肪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那这三个方面总合起来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你用灵芝以后，就因为灵芝多糖的 生物效应，药理活性非常好，这样就使得血糖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而使血糖维持在最常水平。只要血糖维持在最常水正常水平，那么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你慢性的并发症就可以不发生，甚至于让它少发生。那这些呢，那对糖尿病病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福音。所以灵芝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对于糖尿病的预防以及在稳定血糖上都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世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打板城的风店， 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永井带起了